定，我想我不能够再一直的守候，收拾起那些属于我俩之间美好的故事吧。我该离去，从今以后要开始学会习惯，到一个没有你照顾我的世界。爱情在各时候剩下的温暖，正好能让我决心勇敢地走。谢谢你爱过我，爱的那么久，谢谢你守着我，一直到最后，就算这来世的路还有你懂我。我知道你的心中现在有多痛，带着你爱我的心任性的向前，你就会懂我为的是什么。飞机满天，我望着退后的雨，我等待不叫降落陌生的城市。爱情在这个似乎完全透明静止的天空里慢慢远去。真的做了决定，我想我不能够再一直的守候，收拾起那些属于我俩之间美好的故事吧。我该离去，从今以后要开始学会习惯，到一个没有你照顾我的世界。爱情在各时候剩下的温暖，正好能让我决心勇敢地走。谢谢你爱过我，爱的那么久，谢谢你守着我，一直到最后一天，总算这来世的路还有你懂我。我知道你的心中现在有多痛，带着你爱我的心任性的向前，请原谅我这自私的决定。飞机满天，我望着退后的雨，我等待不叫降落陌生的城市。爱情在这个似乎完全透明静止的天空里慢慢远去。满天，我望着退后的雨，我等待不叫降落陌生的城市。爱情在这个似乎完全透明静止的天空里慢慢远。